11月底天冷起来，店里放了个小暖炉。谢池坐在旁边核算账目，说是打着开店的幌子搞情报工作，却把店开得风生水起，挣了不少钱，几乎全部换为物资送往前线。张野把里外玻璃全擦一遍，哆嗦着进来。 最近可真冷，突然降温下来，好几年没这么冷了。 这个月比上月多了一半。谢晨竖起算盘，下巴抵着边儿，张野探头过来看了一眼。 这么多， 辛苦你了。明天把这个贴到老地方。张野站在一旁看他用左手写字。 我等会儿就贴上吧。 也行，小心点儿。挺晚了，回去吧。 你先回，我来锁门。 谢池穿上大衣走回家，路上遇到个老大爷，还买了三斤栗子。来上海五个多月，暗杀没有失手过，情报成功传递不少条，藤田青野也没有过分的要求，对他一直彬彬有礼，一切顺利的有些不可思议，也希望能一直这么顺利。不用找了，谢谢。还接过老大爷递过来的两纸包栗子，没让他找零，胡道了谢谢。孤岛的夜比白日更加沸腾，赌坊、舞厅等娱乐场所开到很晚，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出，汽车与人力车络绎不绝，坐着各路达官显贵与风流男女。好在住处离闹市远，还算比较安静。谢晨没有叫车，想一个人走走。往常藤田青野会来接他回家，今儿个整天不见人影，许是因为战事的失利，在军部忙得抽不开身。啊，真是令人身心愉快的一天。一辆人力车跑到他旁边，谢池闻着栗子，没有看他。不用了，师傅。他还跟在一旁。我走会儿，不。谢池侧脸看向他，顿时停住了脚。车夫戴着宽帽檐，挡住了大半张脸，他抬起头，笑着看他。 小心，栗子别掉。 是的，是的。 胸膛里的蜜糖不断膨胀，快化作甜蜜的炸弹，势不可挡的爆破。喜悦快要淹没最后一丝理智，他多想毫无顾忌地跳到他身上，用尽全力拥抱。可他还是控制住了。谢池什么话都没说，上了他的车。 坐稳了。 谢池不知道他要将自己拉去哪儿，左绕右拐，总之不是回家的方向。可无论什么地方，天涯海角还是天上地下，只要有他都可以。和风带他去到一个高楼的天台上，高处风寒，谢池见他额头细汗，海秀为他擦拭。累吗？ 累呀、啊，真累，手都酸了。你快给我捏捏。 好。你怎么来了？ 想你了。 就这？ 这还不够吗？ 好吧。什么时候走？ 刚来就想让我走啊？ 问问吗？ 我不走了。 啊？ 罗灵书来了。我妈。 她来做什么？ 陪小池良一来的。 所以你们一家子都来搞上海经济了？ 他们是他们家，我们是我们家，他们搞他们的，我们搞我们的。 唉， 叹什么气啊？ 在一起就会忍不住见面，见面了就会增加暴露的可能性。 那不见了？ 你能忍住就好。 我忍不住。 这么突然？告白的时候要跪下的，求婚的时候更要跪下，从来没有一次正式的，稀里糊涂跟了你。何风笑起来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牵着他的手单膝跪下。谢池见他认真的模样，赶紧要拽他起来，说着玩呢，还真的跪啊。 给你， 戒指。 这都让你猜到了， 很明显啊。 不打开看看吗？ 我喜欢这个，你给我编的草戒， 还留着呢。 嗯，我就喜欢这个。 唉，白攒钱了。 你这搞经济的。还要攒钱买戒指啊？ 没用鬼子的钱，这是政府发的，我的血汗钱，我攒了很久呢。 这么可怜啊？ 是啊，所以你还不让我起来吗？我腿要麻了。 起来。 我爱你。 你说过了， 再说一遍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我也爱你。怀里的栗子搁在两人中间，暖极了。他放平蟹池，往下看一眼，闻着这味道，深嗅了一口。 嗯，好香啊。 要吃吗？ 买了这么多呀。 路边看到的，忽然特别想吃，给你，你拨给我。 去那边。 嗯。谢池坐在地上靠着何风的肩，何风拨一颗，他吃一颗。 嗯，